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七颗叫做龙珠的圆形珠子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这七颗散落世界各地的龙珠聚在一起，念出咒文的话，就可照出神龙。神龙也就是有着龙的形状的神。聚集这七颗龙珠的人，可以向神龙许个愿望。 你干什么啊你？ 妈妈，这个家伙！小孩子不懂事，你就原谅他吧。你给我闭嘴！怎么回事啊？ 波克大人，这个家伙妨碍我们办事。 哦，你看起来对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嘛。 就算已经得到大王的允许，你们也不该擅自破坏别人的花圃啊！你不认为这个红宝石比花朵漂亮多了吗？啊！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利欲熏心的人搞得一团乱，你们给我离开这里！啊，对呀，离开这里啊！给我离开这里！ 让我出去的话，除非能够打赢我。 老公，老公，我已经 收下留情了。开走吧。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格鲁米斯大王被这群小人蛊惑， 不可原谅，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 拿更好吃的东西来。 你还吃不饱吗？ 不知道怎么搞的，除了比以前吃过的料理还要更好吃的食物以外，根本就通不过我的喉咙。剩下的那些龙珠怎么样了？ 格鲁米斯国王，报告您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查出龙珠的所在位置了。 啊，是吗？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定还藏有我所没有吃过的人间美味，世上所有一流的大厨的手艺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想要吃更高一层的美食，只有借助神龙的帮助了。 到那个时候， 要什么我都赏给你。照这个情况下去，我早晚会活活的饿死，只要能够摆脱这个饥饿痛苦，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也不在乎。一定要把剩下的龙珠给我找过来，你快点去啊。 我去找食物了。哟，摘，嘿，摘，到，开，切，决定了，今天吃鱼好了，开。西边一点，难道那架飞机也是来找龙珠的吗？修正航道，往北北西三度。 是在这个小屋里面吧？ 没见过这么大的怪鸟哎！这只鸟往我家的方向飞过去了。 我跟你一样，对不对？ 感觉好像跟我不同，全身的肉看起来好软，一副很弱的样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女人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啊。 女人？你是女人吗？ 你真是乡巴佬哎，你没有看过女人吗？ 除了我爷爷以外，你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原来女人是没有尾巴的。爷爷！ 等一下，那个是我的龙珠， 这是我爷爷的遗物，你居然偷我的东西！ 这么说，你有一颗龙珠喽？ 龙珠？ 你张大眼睛看清楚，珠子上的星星数目跟你爷爷的珠子不一样吧？ 真的耶！我的爷爷上面有四颗星星，你的才只有两颗。 是四星球。 想不到这么简单就得到一颗了。 你跑快点啦！ 为什么？ 理由待会再告诉你。总之你爷爷有危险了。 把龙珠交给格鲁米斯国王吗？ 给他就给他吧，我觉得红宝石比较值钱。 你想格鲁米斯国王到底把龙珠藏在哪里啊？ 等龙珠找齐了以后再想吧。马上下来，把偷走的龙珠还给我们， 这个东西还给你们。 那两个小鬼追上了，你就给他们一个回答吧，巴斯达。 说的也是，我钱都已经给了，还追上来，人呢真是贪心啊！啊！全部给你们啊！好，你们不客气，我也不跟你们客气。 被打坏了， 汤平有一手的嘛。 再来最后一击， 你少得寸进尺了。 趁现在， 太贪心会有危险的。 看不出你个儿这么小，本领却这么大耶。 我的肚子饿死了。 听我的话，小心我吃掉你！ 救命啊！啊！妖怪！ 听话，跟我结婚！ 结婚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什么人呐？ 我叫做孙悟空。死去的爷爷告诉我，欺负弱小是不对的行为。 啊！那个傻瓜！ 你别笑死人了！你这个矮冬瓜，敢跟本王作对啊！小心讨来一阵皮肉之痛。我很强，你还不快溜？ 为什么要逃？放马过来。 你好嚣张啊。怎么样，这个样子你怕到了吧？快跑，快逃，抓来熬汤，把你吃到肚子里面去。 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啊，该不会其实你是非常非常的虚弱吧？ 你不要胡说，你是厉害，全世界没有人比得上我。 是这样子吗？ 废话，你有多厉害啊？ 我很强哦，我爷爷教过我中国功夫。 我看你还很有自信嘛，既然敢说大话，办法推倒这棵大树。 这棵小树吗？太简单了。 小孩子说谎是学坏的开始。 开！ 变身！ 别别哇哦！其实我的真正身份是可爱的小猪啊。哎呦，糟糕了，怎么办呢？还跑到不敢来的地方里啊。 你怎么 活着离开这个森林的话，就把身上的钱财跟万能胶囊留下来再走。 你是什么人啊？ 他是人称土狼雅姆的大坏蛋，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森林的和平都给他破坏掉了呀。 你没有资格讲别人坏吧？ 呀，那个家伙小时候还在别人幼稚园偷了您老师的内裤，被赶出幼稚园。哇，好大色鬼！ 你说什么？哎，小子，你很强，对不对？ 我很强啊。 哎，雅姆，我才不留下东西给你呢。你还没有受伤之前快滚吧。 你那么想来一趟天国之旅是不是啊？ 小子，你快干掉他好不好？ 为什么要我干掉他？他是坏蛋吗？ 你没有听到我们的谈话呀？当然是坏蛋了，他打算杀死我们，你知不知道？ 喂，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 这个头壳坏掉的臭小鬼， 乌亚洛， 气死我了！ 不雅路，我看我们暂时先撤退好了。 牙木少爷，你的牙齿？ 什么？ 变身成鸡子。 啊！我英俊潇洒的酷脸， 你给我记住。 小猪啊，你未免太嚣张了吧，才不过一只小猪还敢当色狼。 小猪好色哪里不对了？ 小妹妹，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干什么呢？ 对不起，其实是这样的，我想去南方小岛找五天老师，途中就遇见你们了。 五天老师？ 我听过他的名字耶，听说他是中国功夫的高手，被认为是世界最强的强人，又有人叫他龟仙人。 我真想见见他哎！ 往南走吗？虽然我们的方向一样，可是 大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好吗？ 啊，小妹妹，找到龟仙人那个人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请他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呀！ 啊，你们的国家？ 有一群人为了得到我们国家的红宝石，把大家欺负得好惨哦。 红宝石？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一种宝石。 宝石是什么东西啊？ 哎，你很啰嗦耶，就像你的龙珠一样啊。宝石啊，是指很漂亮的石头。我不是叫你不要啰嗦了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 然后呢？ 我邀请龟仙人修理欺负我们的坏人。自从发现了红宝石以后，我们的国王格鲁米斯就变成只吃最好吃的东西的怪物了，而且为了得到更好吃的东西，拼命地教大家挖红宝石， 变成怪物， 所以我们那里的森林跟湖泊都到处被挖得坑坑洞洞的，连大家的田地、房子也都不放过。 因为国王有强大的军队在，就算大家不甘心，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到最后，漂亮的小花、美丽的天空还有森林，通通都死掉了。听说现在国王还派人出来寻找任何愿望都能够达成的七颗龙珠。嗯， 在找七龙珠？ 这么说，偷走我爷爷的人就是他们了。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龙珠的反应都集中在东方呢？ 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五天老师帮忙。 不雅露，你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可以达成所有愿望的七颗龙珠。 雅木少爷，这个计划真的可以成功吗？ 哼，包在我身上吧。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敌得过龟仙人呢，我们就等到龟仙人收拾掉那个小鬼之后，再出面把龙珠给抢过来，正好一举两得。 雅木少爷，你想要许什么愿望呢？ 我啊，我只想要在女人的面前不会口疾紧张啊。 好，雅木少爷，既然要许愿，为什么不许大一点的呢？像是得到天下还有很多财宝之类的。 你说什么话？我对天下没有兴趣，要钱用偷的就有了，就是对女人会紧张也矫正不过来。老实说啊，我对结婚这档事啊非常的向往。 原来雅木少爷喜欢女人啊。 不雅露，走吧。 是。 两颗了，等那两颗找到以后，我就可以吃到全世界最顶级的料理了。 哇，到了到了！ 哇塞，这条河真是宽哎！ 乡巴佬，你连大海是什么都不知道。 五天老师大人。是你对不对？ 没错， 他是龟仙人。 听说有个小子想杀死我来一举成名，小鬼是不是你？不过我是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你打死的，我劝你最好趁现在打消那个主意吧。 你误会了，那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怎么可能会想要杀死五天老师呢？不可能的。 什么？喂，他是这么说的吗？ 哎呀，老师，你不要受骗了，这些人是大坏蛋呐！ 啊，你是昨天那个什么狼的？ 特别就是这个家伙，他是想的乱离谱的坏小孩。 算了，没关系，你们谁是好蛋谁是坏蛋，待会试了自然就分晓了。来吧，筋斗云。 什么东西也没来啊？ 是这边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筋斗云，只要坐上去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在天空飞行了。 哇，坐上去就可以在天上飞啊？ 很棒吧？不过呢，这个筋斗云只有拥有纯洁之心的人才能坐上去，总而就是说，只有好孩子才可以坐它。来吧，我示范给你们看。哟呵！哎呦！ 哇哇，我坐上来了，坐上来了。 他还挺会驾驭那朵云嘛，这下子谁在说谎就很明显了。哎呀，他逃走了。 怎么样，很漂亮吧？100年前我在海底捡到的。 没有错，真的是龙珠哎，送给我好不好？ 其实要送给你也可以了。 啊，真的？ 可是呢， 可是什么？ 可是让我碰一下你的波波好吗？啊？ 鬼仙人，你是仙啊，怎么可以那么下流呢？ 要你管啊，仙鬼仙有时候还是会想要摸女人的。 我终于知道你不能做跟斗云的理由了。 好啊，行，但是得先付费。 不要开玩笑了呢。为什么我要带领你去牺牲色相啊？而且对象是个老头，真是恶心透顶啊。 事后我再送你我的内裤吗？ 变身！ 你变成一个肥婆干什么？自己看看我的样子！ 你也啰嗦哎！ 变身！ 这个怎么样啊？ 吓了我一跳！我有一瞬间啊，误以为自己怎么在这里看到女明星了呢？ 脸皮有够厚。 还没有好吗？你太会吊人胃口了，你！来让我碰一下你的波波好吗？来让我碰碰吗？ 你只要碰一下就满足了吗？你不觉得这么拍一拍比较好玩吗？ 拍拍。拍拍拍拍， 把你的脸放在这两座山中间，然后拍一拍， 拍拍 拍一拍， 拍 一拍哦，拍 拍拍拍。 这个笨蛋，干嘛做这么多额外的服务呢？ 我们开始吧。 妈呀！ 哇，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两个都凑齐了。 长寿真是好啊。 巴斯达是个三星球， 还有一颗没拿到，事到如今整艘船撞上去。 知道了。 鬼仙屋啊，鬼仙屋啊，可恶啊！ 老爷爷，危险呐！ 鬼！ 发射！ Go！想要学会龟派气功，至少得经过50年的修炼才行啊！ 要修炼50年吗？我就知道来找武天老师帮忙，果然没有错。请你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吧，武天老师，您要什么我们都 龟派气。 成功了，成功了！虽然没有龟仙人爷爷的大气。 好厉害的小鬼啊！ 那个糟老头讲的比唱还好听呢。 我已经脱离世俗，不想再入世了。樊道士，你看看你的身边吧，你已经找到了好同伴了，不是吗？人有时候是孤独的，没错。可是人与人之间不是能够互相帮忙吗？唯有跟同伴同心协力渡过难关，才能达成真正的愿望，不是吗？不分任何时代。 嗯，我看不出那个老头子有哪一点脱离世俗了。 打起精神来吧，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替你修理格鲁米斯国王的。 讲得好听啊，我看你只是想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 嗯。 哎，说到这里，我真忘了问呢。哎，布玛，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没有说吗？当然是找到英俊的男朋友喽。 什么？你拉我一起冒险，就为了达成这个可笑的愿望？ 你说可笑什么意思啊？真是的，反正你们猪啊是不会了解的。 根本是你太荒唐了。 什么？找到最后一颗龙珠了？ 是的，照龙珠雷达的显示，对方正向这边来了。 太好了，我的心愿终于可以达成了。 您就看我的吧。 还没有到手吗？ 有追上来了，拜托你了，乌龙。 知道了。不雅路。 乌龙，啊，你是那个？ 小姐你好。哦。 啊！牙不小眼，牙不小眼， 听话吧，把龙珠交出来给我。 我死也不要给你。 你的胆子很大嘛。哥，你还活着吧？ 老五， 我都能够帮你达成，但是只限于一个。怎么了？ 快说出愿望啊！ 我要！ 神龙，我要！ 我不要什么红宝石，我只要我的国家恢复原来的样子。 你的愿望已经达成了，告别了。 神龙， 找一个帅哥的梦想， 我的结婚美梦。 爷爷又飞走了。 肚子好饿啊，我好想吃东西啊。好吃啊。这个是什么？ 苹果。 苹果？普通的苹果吗？ 不错，那是长久以来被你践踏的众多东西中的一个。 爸爸， 怎么可能啊。 爸爸， 姐， 这个还给你。 好冷静啊。